锵锵三人行，这个今天那个不好意思啊，就要耽误一点点这个公共的时间，是吧？有一点这个个人的勾当啊，这个不是说要向这个曹老师求婚啊，但是我得带上。就是我今天刚刚收到一个观众的这个来信啊，我有点感动，我要感谢他，因为他说这个文的是我们的观众，2003年来到英国。看我们节目多年啊，很喜欢。然后呢，就说他说去年您天天念叨是本命年，我在格林尼治天文台脚下的手工艺市场找到了1967年出的钱币做的戒指，就是1967年的英国出的这个钱币，因为我就生于1967年嘛。 能传看一下。 然后他呢，他说希望表达一个观众的祝福，可惜啊，他寄了一回还给寄丢了。 哎呦。 寄丢了，他于是呢就又做了，又找，又做了一个，上个星期天才拿到。这枚三便士的这个钱币呢，是英国1971年币制改革从12进制改到10进制，1967年是最后一年制造，所以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。希望传递观众对我的这个美好的祝福。这是一位姓蔡的这个先生，未经允许我就不说全名了哈。当然我知道这么多年来很多观众经常给我们寄这个礼物哈，我就说他对其他人好像我觉得是一个代表性的吧。 这是向你求婚了 啊，人家这是个先生啊。 对， 我还没准备改变呢啊。但是非常感谢啊，所以呢这就是他也是我们万千观众的算是一个代言人啊。 感人。 那说了这一个恩人之后呢，就要说我的第二个恩人，就是我们的老板。但我在凤凰是这个拍马屁是成精的人物，你们今天可以领略一下， 学习 领略一下这个道行之深啊。不是我，哎，说实在的，曹老师，就是近些年啊，我也出去到外边得挣点钱嘛。其实呢，真到外边这个晃了一圈之后，我现在发现这个社会很多情况啊，你需要重新适应。比方说啊，我现在有时候我到外面做一些个勾当之后啊，我才回过头来想想啊，这个我这个刘老板呢、啊、很伟大， 真会夸。 就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，就是说在今天的这个我们这个做节目的这个圈里啊，在这种就是说是商业广告，什么植入商品、植入话题、植入演员、植入什么嘉宾、植神无，就是说资本几乎植入一切的这么一个当今都成了惯例的情况下，我才发现什么呢？我才想到，就是说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，这都到马上就19年了。 嗯， 我敢说一句负责任的话，这19年来，我这个老板，就我记忆所及，没有要求我请过任何一个他说的人，就他指定的人，没有要求我谈任何一个他说过的话题。我觉得 这不容易。 你说这，你说我怎么这个激进与伟大吗？在今天社会。 我怎么来的？ 所以我今天请人民日报一起来赞扬一下。 都姓刘。 哎，刘，我跟姓刘的有缘分， 是吧？ 我妈就姓刘啊。 哦， 今天都套上了， 都套上了。 你也是表弟。 我是表弟， 表弟。 对对对，啊，你也跟着。 啊，我也跟着夸一夸。没有，我也出去参加一些其他节目，我也确实感觉到说，我是每回来锵锵录啊，都感觉，当然有师兄在啊，但是还是感觉数锵锵感觉好。就是那种确实没有任何的，而且观众看到的说我们是不是剪了很多，我回去都给大家说录26分钟，播25分59秒。 对，没错。 嗯， 没错，基本上这个不剪啊， 不剪， 除了那个危害党和国家的，这我本人不能接受。 然后 就像人家那个王蒙老师有一回还说有一个老干部跟他说哎，你那个锵锵三人行特别好，说为什么特别好呢？说你们那都是即兴的，因为没稿嘛。这老干部很有经验，说我知道你来不及编瞎话。所以呢，我为什么提到我们老板呢？因为呢，你要是单纯为了这个私人，我觉得没有意思。今天我碰到很多植入，曹老师，你知道今天的社会啊，我过去认为世界是一清二白的，比方说这个广告是广告，节目是节目。20年前香港的电检条例认为任何广告不能植入节目当中，否则是侵犯观众利益。但是你看今天的社会，20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。这个变化就是什么呢？商业 越来越产生一种合谋和我们，但是这种合谋我一时难以判断。比方说啊，那么现在有的企业就是他不是说特别 low 的那种植入一个广告，他是希望你谈一个话题，也恰巧因为我们的企业比如说我们的理念也是这个话题，我不要求你说我的企业的名字，我不要求你给我企业打广告，我只要求你们谈好这个话题。你看在这个意义上我就发现有时候事情变得有些灰色，就是如果这本身也是我们想讲的内容，那么又有企业愿意跟你进行合作，那么这个事情是做还是不做呢？ 这就是商业改变世界的方式。你想西方的政治现金不也是这样，他献出这个钱来，他也没有要求说这个政客天天提他企业的名字，而是推动事情往他与他有利的方向走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可能是在一个商业或者消费社会，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潮流。 我是开个玩笑啊，你这是不是在提醒企业们 可以 来 投了， 赞助各种节目各种话题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 那倒不是，这反倒是我现在非常大的煎熬。每天我这个作为传媒人的良知啊，就在这个中间在衡量。因为我想咱做出节目来，不是说观众就会喜欢听我说什么，但是至少得保证我口说我心呢。 嗯， 哎，但是呢，你又不能拒绝沸腾的社会生活，是吧？所以不是，我是拿这个事儿说起另一件事儿。比如说，有些人讲说我今天想要聊聊刘长乐老板，肯定以为我拍马屁。我这么衡量这个哈，当然是拍马屁。但是呢，如果拍马屁和公众利益相结合了。它本身是一个公共话题，而且是跟国家民族有关联的话题，那这个我认为可以拍这个马屁， 那当然 对吧？对。所以我说的是什么啊？当然不是私事儿，是公事儿。我们老板是全国政协的这个委员吧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在政协上有一个讲话， 大会发言， 有一个是在大会上发哦，他是两会记者嘛。 我能不能也顺着你这个很精的方式来顺手拍你一下？原来你那么一个铺垫，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怀疑你在拍，是不是？ 就不要怀疑， 不要怀疑， 我确实是在拍马屁， 他是非常耿直的一个， 不是，就不因为这是我自己自愿的，他不是也同样也不是我们老板要让我谈这个，是我愿意谈这个，因为这里边有我感兴趣的东西。他说的是这个公民素质这方面，就是说这个如何提高公民素质呢？他提出的一个建言呢，就是说啊，要恩威并重。不光是道德上引导，但是呢还应该立法。比如说他说你看这个说原来酒驾在咱们国家很猖獗，对吧？后来呢提出酒驾入刑之后，马上就好像这个立竿见影的就收效很快， 好像只有高晓松进过监狱当时 今天是阴人的是吧？好，然后呢所以他比如说他对于控烟呢他都有这个啊，他希望呢就是又有道德引导又有法律的这个严惩，这样比较好。但是我注意到的是他谈到的一个细节，就是这个餐桌浪费。你看我他说什么，他说这个也许人们觉得自己掏钱买的食物啊自己有权处置，但在德国这是违法行为，有钱也不能任性。曾经有中国游客在德国餐厅用餐，因为剩余过多呀，剩的太多被举报并且遭受罚款。理由是什么呢？钱虽然是你自己的，但是资源是全社会的。有数据表明啊，中国人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一年高达2000亿元，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。所以他就说建议我们的文明法规啊要深入拓展到餐桌浪费、垃圾分类这些领域。哎，我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。为什么吃饭总剩下？其实倒也不见得是有心浪费。你比如说表现在我身上，我就发现呢，我个人有一个这个劣等的毛病，就是说眼大肚子小，就是我没有计划性。你看我有的朋友我现在是相当的佩服，你比如说那个像陈小青拍那个舌尖上的中国的点菜，那点的就是刚刚好，什么都有。你我点呢，你像我老是就说是哎，宁愿剩下也别不够啊。你到时候朋友吃饭这不够了，特别搓火苗就上来了，你发现没有？ 中国人讲个排场， 不是排场，就是特别怕好像万一没吃饱怎么办， 就很没面子嘛。 这个其实是中国前些年贫困造成的。 反弹 我你咱们担心做主人的，担心做这个请客的，担心大家吃不饱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在小时候家里各个插队，家里来了几个大队书记啊，什么公社书记啊之类的，我忘了什么人，真的没够吃。那个时候都穷啊，真的没够吃。我们真是竭尽全力，他来得很突然，还到邻居家借了鸡蛋之类的，没够吃，人家当场变脸。这个是一种恐惧感。 你对，你知道吗，格子，你们现在是生活好了。你是几几年？你是八九年啊，是一个八九年生的。我六七年。你知道我呢，就是胃就被撑大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那个时候油水太少了。我现在发现，我有时候就是老怕不够吃啊，就点菜的时候老怕不够，倒不是说面子，而是真的我们这个衡量啊，就是因为我们从小我们家仨儿子，那我爸我妈就是我们小时候我爸我妈经常挨饿呀，就说那个时候就说这三儿子如狼似虎啊，就说做多少都不够，这家因为你知道没有油水，就只能靠粮食，我们那吃那棒子面饼子。包括一直到武汉大学，你那胆小的武汉大学那个学校食堂，为什么学生吃的多？因为油水不够， 特别少。到我那会儿还是这样的。 当年我们他组织过校园内的那个游行，就是抗议那个饭堂油水不够。就是当油水不够的时候啊，你就吃的特别多。因此， 所以我在武大的时候，我们跟同学一起去吃那个自助餐嘛。当时武汉自助餐是38块钱，我印象特别深刻。每可能两个人就能吃16盘羊肉串，是吧？结果有一回真有人点多了，我自助餐从来没见真有人说是，吃多了罚款嘛，没见真有人罚过。那回真被罚了，罚了5块钱，我印象特别深刻。但你说5块钱有什么用呢？等于说还是白罚了一通。 哎，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曹老师，你觉得啊，就说我们这个民族最近老有人研究民族性，那天我们还在讲什么巨婴国什么的哈，有没有民族性，这是个虚头巴脑的事儿。但是就是说，中华民族到底是个勤俭节约的民族，还是一个有机会就会浪费的民族？我觉得历史上都能找到根据， 兼而有之。对 对， 对呀， 勤俭节约，我觉得是经济条件，有机会浪费好像是一种习惯。因为我在国外经常有人告诉我，从正面说，中国人我特别喜欢交朋友，跟中国人交朋友，因为他们都很大方。 哎， 这个大方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有机会就愿意奢侈一下，要面子，这个面子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。 我觉得这个跟权力结构是有关系的。你看那个溥仪写那个《我的前半生》的时候，里面就讲到说他每顿饭都是一个巨大的排场，然后实际上吃的都不是那个东西，都是后面再送过来，但那个菜就浪费了嘛，因为实际上蒸煮炖了很多遍，等到他吃的时候已经没法吃了，这个就浪费掉。但是我们中国人呢，好像权力不光中国，日本东整个东亚文化都有这个特点，就是被权力影响很深。权力这个喜欢这个大排场，实际上你只要有了钱，你就开始喜欢大排场。我这几年采访了很多这个老板，我一进老板的办公室，我就想叫万岁爷，因为红木家具、屏风，然后摆的那个牌儿，你整个的那个感觉就是极尽奢华的那个排场，但实际上很土，非常的不重视美感。 哎，你说这个就是做着皇帝梦的人会倾向于铺张。 不一定皇帝梦，我觉得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是属于平民社会的嘛，实际上平民社会的人都向往贵族生活。 哎， 但是我想还有一个区别，就是受到民国初年这个西化教育的人，或者是民国时期西化教育的人，受到这些教育的人还有一些不同。比如说我在香港认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，当年我们就是跟孩子的父亲找到他，希望他给加州大学图书馆、亚洲图书馆捐一点钱，还缺几千万美金，不能封顶，就找到他。他说他要去加州，然后学校就说你干脆去接他。我就打电话，你到了让我怎么接？他说你就在地铁站，学校离大学最近的地铁站等我。这我很意外。吃的饭一切都非常简单。如果你到香港，他会对你非常非常的好，接待的非常豪华，但他对自己非常简朴。这是我从我的感觉，他是受西方教育，他知道应该怎么去在道德上约束自己。 哎，所以前两年我们有些地方招商引资怎么把外资吓跑的，就是人家这个投资的一过来，你先来了一个大排场，贫困县巨大的排场招待完，人家想说你这儿也不缺钱啊。 而且您说这个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照片。这个人呢，叫查克·费尼，据说他是比尔·盖茨啊、巴菲特这些人行善的榜样。就他们都是说，我们都是向他学习。这个查克·费尼为什么？你看，咱们都没怎么听说过这个人。 嗯， 因为这个人呢，是这个全球著名的叫 DFS 奢侈品，你看很多机场建那个奢侈品免税店的创始人。他呢，有一个特点。就是这个捐钱行善啊，严格要求匿名，就是说你觉，甚至就是说你要把我这名字暴露出去啊，钱就停止。就是说，以至于呢，比如说他捐给这个康奈尔大学，在几十很多年的时间里，康奈尔大学的这个校长啊，都必须费尽脑筋跟这个董事会的人解释，就是这个钱不是黑道来的钱，也不是洗黑钱，但是到底是谁给的钱，我实在不能告诉你们。就这么一个老人。坐飞机永远坐普通舱，然后呢，早年好像还有两三套房子，现在到了老年呢，把那两三套房子也都是转手了。现在他跟他太太就住在一个租的这么个小公寓里头，哎，就过这种生活，直到现在这几年就是腿脚不良于行啊，才抠成这样，才开始说坐公务舱。就这么一个人，然后把他的这个财产，就说到，你看他这有数字，说到逆龄捐出560亿美元，现在他的这个钱呢，每一笔投向的慈善项目都有追踪，然后呢，他现在就是钱都没有留给孩子，然后呢，就是从现在开始，每年他要，目前查克正以每年4亿美元的速度散财。最终他的基金会将捐出80亿美金，560亿人民币。他笑着发誓说，这钱要是不能花掉，我死了都不能瞑目。你可以看看他的照片，就这个查克费尼。这个如果报道无误的话呀，你知道在我眼里，我觉得这种人就是，我也不可能，永远也不可能，我也不想当这种人。我觉得这种人就是所谓的菩萨吧，他就不是一般人。你看曹老师他这英语讲的是什么 我感到，就当我能够我的所作所为能够帮助别人，我感到很幸福。 当我 所作所为帮不到别人，我不幸， 我就不开心， 我感到不开心。对， 你说这人，这家伙， 我觉得他的这种捐款的方式让我感觉到一种独特的美学。因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通常我们也见过很多大善人啊，那个大善人就是好像说你得感激我的那种感觉，甚至啊，你这个受捐的人到台上来发表一番这个带着眼泪的演讲，这是一种非常粗暴的一种慈善美学。但是他这种做法就是真的慈善嘛？ 哎，这个格子我觉得提的这个，你看你像我们老板讲啊，一个是就是说对于提高什么公民素质，一个讲德嘛，道德引导，然后他还提出要法嘛。哎，我们老板再增加一个谏言。我认为啊，还有一个美，就你这个引导人心呢，除了德除了法之外，其实我觉得美很重要。 对， 你比方说人都臭美，如果某个行为啊，你发现没有，你甭跟他说道德好坏，如果他自个儿觉得很丑，他自个儿觉得很不美，他才真心的不愿意去做。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啊，就是什么样的生活用什么东西是美的，这个很有意思。比方说我就记得有一次这个文道跟我形容的哈，我说到日本，头一回到日本吃饭，我说这叫吃不饱，是吧？这叫吃不饱。后来的文道还跟我描述挺有意思，他说日本这个民族啊，一个是资源匮乏，在一个历史上其实他的生活是非常苦的。他说你想想他们那个时候的难民呢，背着那个一点一点粮食，蔬菜都很少，就是一路长途跋涉，路上啊，哪怕有这么一小丢丢米，或有一根蔬菜，哎呦，他是珍而重之啊，很珍惜的这么来对待它。所以你看，他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去对待这个物料的。 二战当中，日本军队吃什么？这种铝制的饭盒里面装上一盒米饭，正中间放一个腌制的梅子，看起来像日本国旗。就吃这个， 就是，所以我开始意识到啊，中国文化，曹老师，你发现没有？就像咱们刚才说的，真是博大精深，就是他什么都有。 中国文化里头当然有奢侈浪费腐败的这些因素，但是同样中国的美学里，你比如中国的这个书法，中国的绘画，其实我觉得对日本影响很大。到最后你看，哎，但是你人家日本他还保留着中国文化当中当年的英莲鸡齿印苍苔啊，小扣柴扉久不开，一个柴门草编的这些东西，包括日本的那个茶道，你看这个茶室，你简直认为他认为简陋就是一种美，你这是一种美啊。 其实这个我能插一句吗？ 哎，您讲 茶道这个简陋这种不修饰不装饰的美，实际是在这个丰臣秀吉时期立修的整个一个改变，在这之前完全是学中国的这个宋代的茶盏呢，特别漂亮，之后丰臣秀吉希望做大，请了立修来给他打造形象，立修说啊，你是土豪品味，什么都要金色的，你看丰臣秀吉的那个铠甲都是金碧辉煌的，太土了，真正要想让大家注意你，去掉你这一切奢华的面貌，改成特别特别简单的不修饰不装饰朴素至极，于是立修给他打造了一个茶道，完全改变了， 就是那个瓦比萨比的， 瓦比萨比是它的当中的一个概念， 一个概念。 这瓦比萨比汉语没有这个概念，就是安静带点苦涩，但是对他的一种完全的 内心是平静的， 内心的平静，因为那个安记着。 后来对乔布斯影响非常大，苹果的产品你看就是非常典型的瓦比萨比理念的，就是你的触感是舒适的，你的眼前是很素的，但是其实那个你用起来的时候，你那个它的功能性是非常强的，你可以达到一种内心的沉静。 哎，而且呢就是这个简呢、啊、简单里边其实难度相当高， 是 他就是、 对吧， 所以乔布斯才说那个叫 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 嘛，对吧， 对， 简洁才是终极的复杂， 会有金句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我觉得你看，其实我现在看到的到中国很多地方啊，我就觉得就是很多人公认的美啊，其实就是铺张浪费的美，就是哎呦怎么样的奢华，穿金戴银的，大红大紫的啊，他认为这些，包括有的地方政府建那个跟个什么建个白宫啊，建个故宫啊， 嗯嗯， 其实故宫要叫我说都挺俗气，不是，我是后来啊，他们说故宫新修了以后啊，就说哎，他当年这个清朝他们就是这样的，后来我说我怎么办，有点像个戏台啊，就其实你觉不觉得故宫就是它也意味着某种趣味，朱红大紫的，对吧？ 可能还是见故宫的模仿物见太多了，所以有一点这个审美上不适应了。对， 其实故宫在建造上并不是和中国的制式，你像营造法是像壁画出土的古唐代的宫殿还是不同，原因就是清朝的影响，他们对那种紫那种 就是东北人的审美是吗？ 群青的颜色的使用，那个是东北满族的特点。 你看，就是你比如说，咱们就能知道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就说满族人他们好哪口哈？比较浓烈的、乱炖的是吧？然后呢，就豪华起来。比如说，你哪怕说乾隆啊，那时候清朝造的很多瓷器卖很多钱，确实那个繁华锦簇的。可是到后来，我看到就说。瓷器里边很顶尖的是宋朝的汝窑，存世没有多少件， 天青色等烟雨， 那肯定就是宫廷里用的，那只能宫廷里用啊。那么那个你就可以想见，在宋朝的时候宫廷里它是什么颜色呢？你可以看看一张这个照片，台北故宫的一个，哎，你看汝窑， 这个我见过，非常好， 你看台北故宫汝窑，你可以想见吗？就是在宋朝的皇宫里，实际它的器用啊是这种简素的，但是这个素的难度可比那花还高啊！ 我一直特别赞成宫廷宫崎市定，一个日本学者的说法，宋朝是亚洲或者是世界最早的现代社会形态。 嗯， 无论从他的审美上，他已经抛弃了繁琐的宫廷品位，同时军队和警察分家。军队他不用这种抓夫的形态，他是征，免役，你就是免税。你家里有人当兵可以免家里多少税，文官和军队分开，统治国家的治理国家的文官他不用军队的人，他已经抛开军队了，不是军队统治。再一个教育普及，再加上最后一个咱们现在跟西方接轨引进的所谓的公务员制，就是科举制，实际西方的公务员制是建立在科举制的引进，因为只有唯一的标准就是考试， 没有别的标准，考试当然也不公平，可是相比于其他的各种方式，考试是最公平的了。 所以呢，我就讲，我们从古代文化里汲取的精神是什么，也可以是这种简素唯美的精神。 我想起 MUJI 的那个艺术总监袁延呆，他说现在中国的这个美感可能还处在一个16、17岁一个青春期的状态，就是还没有真正的成熟起来，因为我们之前的经济基础不是特别的。 你比如说我现在觉得，哎，我要是跟陈小青点菜，我觉得我点这个菜我就丑，我就觉得丢人，最后剩下一大堆哩哩啦啦，人家吃的干净，大家都满意，恰到好处，恰到好处为美，是吧？哎，我现在就有这个，就我就不敢点菜，我就得让他们这懂行的点，我怕我一点就点得很难看。